对。 希望的恶魔，破碎的眼泪滴，还做最后的

1969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昨天呢，我问办公室的一个男生啊，我说什么样的女生一看就很难相处呢？结果他想了几分钟说，读书多的女孩吧。他觉得呢，这样的女孩子仗着自己的知识和理想，一点小事儿就能给你上升到人生哲理，很不好相处。结果过了半个小时，他又凑过来和我说，其实呢，我觉得我要是娶了一个知识分子回家，那吵架我肯定是赢不了他的，那岂不是很没面子？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样的女生一看就很难相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或者是在群里直接互动哦。 969智飘车展， 欢迎收听经典969特别节目聚焦车展，我是英奇，一起来关注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相关内容。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来自江山，梦里水乡。二十多年过去，梦里水乡依然美好悠扬。这首歌呢，是当时流行音乐中不多的有江南民族旋律的歌曲，意境优美，江山的嗓音瞬间将我们带到那片向往。总有一首歌听后感慨万千，故乡的一切似乎都在眼前，是享受更是牵挂。 向前。

有一双迷人迷人的眼睛，让我不曾害怕担心。你那娇滴滴又好大的声音，让我工作好专心。你那活蹦乱跳顽皮的个性，让我放下一万个心。你那要哭泣一猜回头的反应，却不为你爱人操心。爱你爱够矫情，我热泪满面，人生的喜怒哀乐如此长情。唱给你听，给你听，人生的无奈留给我反省。哎呦，爱你爱够矫情，我发自内心，人生的喜怒哀乐处变不惊。等你腾够耐心，歌唱给你听，给你听，哦，你是我所有喜庆。 你会与那个对的人不期而遇，所谓幸福从来都是水到渠成的，他无法预估，更没有办法计算，唯一能做的是在遇见之前保持相信，在相遇之后寂静享用。今天九六九，我是英奇，怀着有所期待的心等待下去，也不愿意对岁月妥协，因为相信幸福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心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哭还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帘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首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对民众开放，其中展示的机器人手握毛笔写字吸引众多人的眼球。美国商务部作出激活拒绝令，禁止中兴通讯七年内购买等管制。对此，中兴通讯董事长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保护全球用户利益。澳大利亚墨尔本一所小学的五年级学生通过给人形机器人编程，让他和低年级的学生对话，培养人的说话和听力技能。巴西法令正式实施，因酒驾和服用其他药物而导致交通事故并致人死亡的量刑，由此前的2到5年提高到5到8年。北京五一假期天气温度将达到30度，本周后期大气扩散条件转差，出行需注意防霾。4月25号到5月4号，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期间，京承高速公路出京方向火沙路出口将视情况采取临时封闭措施。封闭期间，除持有车展专用车证、管制道路内小区居民、单位车辆通行证的车辆以及公共汽车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近日，由布拉德·伯德执导、霍利·亨莲等联合配音的动画冒险电影《超人总动员2》发布了全长预告片，续集将增6位超级英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青春。 的情话，心无雕刻着寂寞，就好像我无助的魂魄，纠缠过往无关前尘，撒碎谁也带不走你我理想换不醒的梦。

坚持，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之前刷知乎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机会你会选择嫁给爱情还是会选择嫁给合适？有一个答案呢我印象很深刻，他说100%的女孩都想嫁给爱情，可是到最后只有5%的人投入了真爱的怀抱，10%的人呢可能是嫁给了金钱，而剩下的那些85%的姑娘是选择了隐忍还有妥协。也许你的感情不是一见钟情，是日久生情，也许第一眼看到对方并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后来呢发现怎么看怎么顺眼。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当初和看着不怎么心动的对象结婚了后来的生活怎么样了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或者是在群里互动哦。

开你以后伤心总甩不掉，沉默变成你不快乐的预告，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多羡慕你的猫，不理你也活得好，我只能带着心碎去天涯海角。因为我不是你养的那只猫，会任性会撒娇，可以离开你还能气扬志高。我不是你的猫，转身就能走掉，离开你以后伤心总 今天开始帮自己一个忙，不再承受身外的目光，不必在意他人的评价，为自己活着。从今天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今天久了久，我是英奇。爱最亲近的人，想笑就大笑，想哭就痛哭，不再束缚情感的空间，让自己活得轻松些。 泪，爱上你是我的罪，已不能